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我讲的话题啊比较文学啊，我想讲讲双城记。哪双城呢？温州和香港。 真的没有双城记。 哎，过去讲双城是说上海和香港，对吧？现在你看，我把温州和香港并列。 温州是个城啊。我真的不知道香港，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温州人了。 我以为温州是个州啊，是吗？我以为是一大像美国一个州，不是一个 浙江南部靠近福建的一个城市，旁边有一个县叫温岭县。 哦，哎，温岭县人民医院好像还出过什么事情， 我 有个患者杀了医生，你忘了？不，但温州是不错的，温州出一些美女的啊。那个 房价，温州 经济发展很快，到西班牙、意大利的移民最多 啊。 全世界的皮鞋很多都是温州人制造的。 对，我有个好朋友就是温州人嘛，这很有意思。这哎，温州人的特点，你别看温州人，要不说江浙那边搞那么集资。不是会出事儿吗？但是他们是以诚信著称的。 嗯， 他们那种啊，就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宗法观念的。你知道有一次我这个温州的朋友在一个地方这个玩啊，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别在这玩，你到我家来吧，是吧？我就说到我家来玩，然后他就说这个好啊，那咱们这个打车，打三辆车。我说为什么要打三辆车呢？他说你看我那儿还有十几个兄弟，这个我说你去，他们在这儿玩。他说不行，我去哪里他们去哪里。然后最后十几个人就到我们家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客厅里，他这十几个兄弟坐在这个长沙发上聊天看电视，最后我跟他蹲墙角。我就温州他这个兄弟啊，他都老在一起的。 他们干哪一行？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，我忘了听余华还是苏童说，他好像去温州啊，我不确定是温州哈、啊，反正就是那边附近哈、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厉害啊，整个城啊都是做 A 货、山寨货。 对”对， 他说：“可是发财发的最穷的人家门口都是法拉利 ，OK， 送小孩上学都开法拉利。然后从整条街的第一间店是卖 Gucci， 第二间店卖 Prada， 第三个卖的全部是 A 货嘛。”全部 A 货，他说 那法拉利也是 A 货。 我跟你说，就是说这温州的老板，我都跟你讲，哎，我不怕给你透露，孩子结个婚，找我请我去主持，你这能给多少？就说你来主持，我都没有去啊，我肠子都悔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一直 赶快给我们介绍， 哎， 还有没有人结婚呢？ 不是徐老师， 结婚啊， 离婚，离婚。 咱正好，咱今天抛开话题，我讲一个我最近就是，因为你知道我喜欢赚钱，对吗？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能不能跟人主持婚礼去？而且现在你知道，就有些这个老板呢，或者什么呢，人这个婚礼啊，给你的简直是你有时候你超乎想象的这个钱，可是呢，咱又其实我又想想，我算个什么人呢？我太拿自个当人了吧？我为什么不能跟人主持婚礼？ 我有一次在婚礼上碰到叶慧娴，你的上海一个节目主持人，他那个婚礼上一个主持人的说话的腔调啊，全部是学叶慧娴的，然后我就问他。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主持的风格哈，就像地方台的一个很有政治觉悟的这么一个讲的话都一套一套。然后我说你主持不是？他说我还是放不下这个，我心里直替他可惜啊。我心想这有啥呢？对啊， 对，人家是专门的一个行业，婚礼司仪。你至少有一个问题，你抢了兄弟的饭碗，对吧？但是这不是重要问题，重要问题是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某种工作上的一种讲究啊，实际是很有意思的。你比方说，哎，你给人主持婚礼，那么你挣这个钱，对吧？你就是个主持人嘛。你比如说，所有的主持人都可以去为一个公司去主持一个商业活动，那这个公司也是私人的呀。 而且从这个程序内容来讲，性质都差不多的。 对，可是为什么你老觉得，哎，我要为一个私人公司主持一个活动，这个很正光明正大。但是好像说我要去主持一个私人婚礼，似乎给人感觉就有点怎么说呢？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过百万就突破这个底线， 是吗？ 哎，明码标价啊。 800万没有不一样嘛，因为婚礼是爱情嘛，结婚嘛，关系嘛，比较 personal， 比较个人化嘛。你替那个公司呢是商业行为，可能会有这样感觉，你会觉得不太一样。其实做的事都一样。 你觉得是一样的？ 我给你一个安慰嘛，你经常说回到民国， 徐静蕾再婚，那梁启超主持，每一个越大号的文人啊，越替别人主持婚礼。 不是，就是问题在于，就是说，在今天这个社会里，你的很多选择呀，可笑的地方在于什么呢？没人知道。你这，你比如说， 你坚持了这个节操。 好比说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说，比如说，我不主持婚礼，可是实际我主持过好几个了，但是那是私人朋友的。 对对。 那么你想，对，那你想树立什么形象呢？人家不认识你的人，你不就在主持婚礼吗？这和你收了钱的。和没收钱为朋友主持的，对于公众来说，这有什么区别呢？ 所以你要， 你明白吗？就是今天你的很多选择， 所有的结都是在你自己心里。 对呀、啊，你有解开 吗？这个社会没有什么。 所以我刚给你的安慰就是说，你想一下，梁启超也主持，徐志摩主，胡适什么梁实秋都替别人主持婚礼，你跟他们同等了，而且你要有个原则，做人还是有原则。你只做婚礼不做丧礼，你说红我做，白不做，你要你要觉得你做人有为有守，有守、有守为有守不为。 那就对，你我这我同你们说服我了，我索性打开门做生意， 对， 选一个叫红门是吧？红门专做红事， 白的楼给我们。 对对对对对， 白事 或者你把范围先缩小。我专做第二次结婚的人， 一步一步来。 这种作为一个社会舆论，我们大家不要歧视，对不对？ 对， 我们做一小，我们这种有社会意义的，渐渐在扩展吧，对不对？ 对，正好我在家排行也老二，是吧？专门专主持二婚的。 不要啦，你就抛开心结，做个网站交生意。红白不拘不拘，红白二世， 或者专门主持这个三的。 三， 你就不知道吧？你说现在有的这个人呐、有的富豪也好，或者什么也好，他不是有这个情人嘛？就是，哎，王蒙反对的就不应该叫人小三了，但是就说民间俗称小三的，你知道到最后也很好，但是呢，你也得给人一个交代啊，你没个名分，你知道现在在民间就有这个要给他办婚礼，但并没有登记，你明白吗？就给这个小三一个正式的。 也叫婚礼， 就叫喜事儿，就叫喜事儿。 来的嘉宾是谁？ 就是亲朋好友啊， 亲朋好友。 就是说，哎，我不能给你结婚，我不能给你登记，但是你跟我也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。 大婆会来吗？原配会来吗？ 那要来了，那就是 那风险 来了，那就更加和谐社会， 只有家辉能做得到。 不是，我因为非常好奇，风险很高了嘛，风险太高了嘛，因为总有的。香港话叫二五仔啊，二五仔是什么？就是捅刀子的嘛。你请来的亲朋好友， 不是这种情况，人家所谓的大婆都已经那个接受了，就是说， 人家早就和谐社会了。 就是说， 因为我特别对这个话题特别敏感， 这个有点难， 特别喜欢是吧？ 不，文涛这一类的你有点难度啊。 对啊， 这就需要你专业水平。 就当作买保险嘛。因为我前一阵子有个死党啊，中学死党离婚再娶，可是跟前妻之间的有些问题还没解决嘛。他再娶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那几个中学死党去喝喜酒，按道理应该坐在你前面的贵宾桌，不是，就把我们放在电梯门口那边守着。因为万一那大婆啊前妻来踩场的话，就要我们马上出去把他前妻啊挡住啊，大嫂有话好说。然后呢，结果我们整个晚上就是守在电梯门口那个大门那个，在那边吃饭。 这才不知道家辉那帮朋友是什么。 真的，哎，他们那个结婚前很好啊，也二十多年。我那朋友离婚离的，我觉得有情有义啊，真的模范。他觉得夫妻真的不和了，然后呢，他先去做什么婚姻辅导，香港流行，外国也流行。 对， 找个婚姻辅导师，当然他做的手脚，他去打听哪一个辅导员是比较倾向 的。 这倾向劝人家分开的，因为有不同的取向的嘛， 对 有些比较倾向劝 离专家， 对， 我就是这种专家， 是吧？ 能拆一对是一对， 对啊，他就安排了啊，去了15趟，他的老婆也接受了，回来还很高兴，老公不要太难过，今天那个辅导专家说，其实分开有时候是好事。 等等，我现在发现了，你应该一条龙服务， 一条龙， 从咨询开始， 没错， 对不对？对，中间提务财务咨询，最后婚姻法的法律意见，最后再帮人家办一个喜事。 哎，咱们这术业有专攻，我干脆我现在知道我以后的方向 一条龙的服务， 我知道我方向要干就干得彻底，对吧？我要 跟凤凰在谈的时候，你底气也足了。 对对对，我要成为中国第一婚礼。司仪， 好，我再给你一个好主意， 是吗？ 还有光顾你办 一婚、二婚、三婚，对吧？ 哎，不好主意，还你还要注明，我光顾你做红事的，以后死掉白事也是你送，你做红事我送白事， 对对， 丧礼就免费送给你。 哎，对对对， 我觉得你这样 包圆了 啊，对， 一生我给你服务到底。行了，咱们别瞎白话了啊，这就说点正事儿，说点正事儿。这个有什么正事儿呢？我就说这个温州，温州老板纷纷这个不行了，那跑路的也不少。那么我要从哪个点上来说呢？铺租。这个租金为什么我要把温州和香港起来说呢？哎，这个事情很有意思，你先看看这个照片啊，你先看看照片，温州广场全体商户恳求房东降租以保发展，你再看下边，为了市场发展请求房东降租，你再看，微商疯狂，网购疯狂，实体艰难，强烈要求房东降租，这就是在温州发生的，就是这个商户啊都在这个请愿要房东降租，共度难关。你看宣告结束，哎，你看房租太高，生意难做，双家什么鞋店挥泪喜获，以抵房租。这玩意儿，再等你看，房租不降，市场必死。请求房东降租， 美国保罗， 这是给侵犯产权哈，这就是香港。哎，昔日的全球最贵的一个地方叫做铜锣湾罗素街，现在你看店已经关了，已经清空了。因为我为什么把这两个事儿联系起来说呢？很有意思，基本统计房租降租都是降了30%，就是温州这边也是普遍下降30%的租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但是原因完全不一样，温州这边说的是什么？据他们理由，你刚才看到就是网购，说现在受到网购的压力太大了，实体店生存不下去，所以说就说租金你得降，你要再不降咱就与剑同尘，就都完了。但是香港呢则是另一个情况，什么情况呢？咱们广告之后再讲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这个哎，不要再说婚礼主持了，咱们说这个， 搞得他心神不定。 对对对，这我都没心情再做下去了。我为什么没挣着钱的时候，我就会痛苦很久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啊，就是因为你有挣钱的机会啊。 我现在发现，我丢了人的时候，基本上痛苦3天。但是丢了钱的时候， 痛苦30天。 30年，我就是一直就没有解脱，就一提这事儿，马上我就想走了，不想做节目了啊！我就说这个温州的这个，就是你知道香港铜锣湾这个罗素街，现在就是珠宝、钟表什么都撑不住了。过去是这个豪华品牌，现在这个豪华品牌都不能，就说这个租金呢，香港的这个铜锣湾罗素街，你想到吗？曾经贵过纽约第五大道，曾经贵过。到现在还贵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，这是铺租最贵的，但是现在已经降到老二了，纽约第五大道排第一了，这就反映香港现在这个生意艰难。最火的地方的铺租，好像这个什么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，就是铜锣湾罗素街啊，降租最大，你知道降了多少啊？40%，降租40%啊，就是都做不下去了。而且纷纷的，就是你看你现在去香港的嘛，有些地方中环呢、铜锣湾，你去看有些过去的那个豪华那个名牌店现在都空了，就做不下去了，说你要不降租。这个香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 没有，你要先说罗素街在哪里。罗素街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旁边， 对， 它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香港最贵的地方，因为它不仅有游客来，本地人嘛，就在搜狗百货那边哈，经常都过经过那边。 哪一条是罗素街？我有点 罗素街就在搜狗， 是不是时代广场到搜狗 对对对 通的那条街，是吧？ 因为那个店啊，你用尺价，刚说的铺租最贵的店，它很小很小的。我记得当时我看报纸说它铺租全世界最贵，基本上我在想，除了卖毒品以外，你卖什么都赚不了的，赚不回来的。后来发现它卖什么能赚，卖广东人最爱吃的鱼蛋。 咖喱鱼蛋， 对， 然后卖果汁， 对， 然后原来、那个、 我记得最贵的一个铺头就是卖果汁，就是一杯一杯的鲜榨橙汁。 原来那个是暴利、嗯，那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靠主要是游客，特别几年、嗯，所以呢，你说不管是罗素街那一间也好，什么中环也好，就是游客嘛，种种理由，包括中港之间矛盾，包括本身内地的经济的起伏，哎 ，A 股，我，对对对，我的朋友们十个有八个都跳楼了。两个快要跳楼了哈，那那个经济上，它当然是那个部分会比较降下来嘛，而且不要忘记，你刚说降租多少，40%是吧？ 最高的达到40%。 Okay, 不要忘记，它前两年涨了两倍，所以它本身是因为涨得太疯狂了，然后掉回下来，所以不用太恐慌了、啊，而且。这两天香港的新闻啊，电视台当然做新闻，去访问那种店啊，钟表店、珠宝店的老板，那个老板很好啊，可能是装出来的。他说，其实我觉得现在才正常，他这样说的。他说，因为前几年呢，太多内地游客来，他直接讲了啊，他小心他的回乡证被没收。他说，那个因为太多游客来，买来呢都是买回去送礼的。而且很不寻常的送礼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生意做到这样好扩充。那现在呢，比较相对没那么好，可是我觉得正常的，比较健康长远发展。因为现在真的买来自用的，或者说是合理的送礼的啊，子栋呢女儿结婚了，我送个金，我买的啊，不是买来不三不四的哈。他说这样其实对香港的经济，对于他们做生意才是好的。因为他们这样才能计划，才能计算啊！我大概我五年之内可以开几个分店，十年内可以开几个分店，不会因为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哈，在无厘头大起大落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。 哎，你倒是对香港不悲观啊？ 不会啊，因为它的经济体嘛，它的服务业、金融、农业业，当然它很多地方不太好了哈。 那我是比较悲观的。我这个逛香港的商场啊，这么多年，这一二十年来，我眼看着那些店，同样的店铺，原来是卖音响、卖高档音响、卖高级家具的，换句话说，它主要的对象是香港的中产阶级，后来就卖电器了，嗯，就是卖变成电器的连锁店，现在呢，整片的变成奶粉店，名字都叫药铺，嗯，但其实都是卖奶粉，这些。最热的店铺的这种急功近利的转换，当然它有它经济的原因，因为租金人家都会算，不像你嘴里说的，你一有学生在外面闹事，人家生意都做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每天这样，但长久来说呢，你想谁都知道，香港当初上来四小龙，香港要跟谁比？香港你不应该简单的跟广州、跟上海比，更不应该跟温州比，香港应该跟新加坡、台北、韩国比，这个几十年来就是这么一个定位。可是呢，你现在比比看，我们在四小龙里比比看，韩国有他自己的工业，跟日本、中国竞争都有他一定的品牌，从汽车到电器。台湾在电脑的这种软件啊，这种配件的生产上，也还是有他自己的。新加坡科技很厉害啊，相比之下，香港。现在就只剩下金融业、地产业、这个销售业，工业东西全没了，全搬走了。科技有一个叫科技园，叫什么数码港，最后是一个地产项目，一点数码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全部是豪宅的楼，要长期的检查一下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就是整体来说，现在一个电影不叫《港囧》吗？嗯。我发现这个囧字是新发现出来，以前古代是 对 是光明的意思，现在是尴尬郁闷的意思，窘迫意思、嗯、现在的香港就是这个囧字， 香港很囧，现在 就是这个囧、 哎、就我知道的一些就是表层的这种原因，不外乎就是零售额一直在下降，你看马上国庆这个黄金周啊，都预期没什么大陆人， 你怎么来吸引， 没什么内地人来、嗯、而且呢你这些钟表珠宝这些租着贵租铺的这些店受大陆反腐的影响， 对， 这不是他也说嘛，你这没人那么大批量的买这些东西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我刚才跟佳慧还在说，我觉得香港呢，从一方面，你比如说它的酒店价格也都下降了，这还挺好，是吧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，我怎么觉得就是各行各业啊在退步。我的意思，你看我这打的， 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城市的状况啊，哎，当年这个我1997年到香港来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专业这个发达那种感觉，繁荣，而且每一个人呢，我觉得那个劲儿，包括这个的士司机对自己职业的这种自豪感，哎，我哪里都知道你要去哪里。然后你现在你知道我用那个打车软件，就在香港打车，你就过个港岛半天叫不到车，你这么就加钱，你就加到60块钱，加60块钱都叫不到车，叫到车了之后，一个司机不认路，两个司机不认路，简直都像北京司机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说什么时候香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 对啊，他因为假如你说香港各方面退步哈，有一个理由了，因为前几年的旅游业太旺盛，当你可以赚快钱的时候，比方说我开个店，我不用服务好啊，我甚至不需要东西好吃啊，我只要地点那边多游客，我就赚到钱。你香港人不来吃无所谓，我根本不稀罕，游客来要吃完就走，你明白吗？赚快钱啊，搭车我乱撩路，反正你游客嘛。 对， 全世界我们去到全世界都知道，游客区是最乱七八糟的地方。香港当时前几年呢，就变成一个整个香港都是游客区啊，从新界到九龙到港岛，所以你就变成那个各方面的水平都低落嘛。那现在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一个官，比方说我们看到现在倒闭了是什么？不是倒闭啊，收缩规模而已。什么钟表店、金店、药店，这些重点不是他们经营不下去了，重点是他们经营不下去之后，那个店铺能不能开放出来给其他更多各种不同的小店。假如是这样，香港才重新有民间的希望。说一句不好听的啊，也很多人同意，香港生活里面不是说什么经济指标啊，生活的感受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？刚好过了 SARS 非典的时候啊，店租房租大家步伐，甚至有失业率高了，可是大家觉得重回生活了，真的可以比较慢，可以吃东西，人跟人的关怀这样子。 就是曾荫权在位的那些年还是比较平稳的。 所以这个衰退不见得是坏事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怎么看？说前一阵说这别人李嘉诚跑了，这个， 我觉得是。我们香港人说是北方啊，媒体之间的不协调，甚至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门外汉的看法，就是说可能他请了一个实习生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，这很不及格的文章，评论的文章哈，就是模仿文革的笔法，然后把关不严就出来了。然后、 香港人对李嘉诚的这个什么签册呀，或者是什么在欧洲买东西，香港人没有什么意见吗？ 当然有意见，可是不会那么反应那么大，因为香港玩那个国际化的游戏玩了好久。当年汇，别忘记当年汇丰啊，也是中英联合声明什么谈判，马上走了，也搬走了，也没事啊。香港人基本上呢，所谓大城市呢，就是见过风量，只要我有一天能够赚钱的，马上回来了嘛。汇丰、怡和什么，慢慢回来还扩充。你知道吗？资本就这样跑来跑去哈，那当然是会不爽，可是当然不会用那种语言，别让他跑了这样。 虽然就是说我来老觉得，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香港的，就是说你比如新加坡啊，新加坡非常好是吧，干净什么什么欢迎城市，可是你让我选，我还是选香港，因为它够丰富，好像是，就是而且呢，我老觉得这是个风水宝地。真的，就是虽然现在已褪色哈，我老觉得你说这么个弹丸之地，哎，涌现出来这种亿万富翁啊，能跟你一个当年能跟你一个大陆的抗衡，就包括我不说别的，咱们不是曾聊过吗？连出的电影明星这么一个600-700万人口的，能跟你一个大陆的人才等量器官， 电影导演也是， 你说这是不是 现在去数 就人杰地灵啊？